第十七集，少学大人说话。卢卡果然没有再来上过班，温小辉刚开始还真有点不太习惯。头几天大家还在八卦这件事，但热度很快就淡了下去。工作室又恢复了常态，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那个人。这件事过去半个月之后，有一天小艾跟温小辉八卦，说自己听到 Raven 和刘星聊天。 听说卢卡是因为那辆车惹的祸，他不是本地人，买不了车，一查就查出来了。总觉得是有人。 这八卦听得很笼统，说得很模糊，具体情况如何他们只能猜测了。这期间罗总约过温小辉两次，温小辉均以各种理由拒绝了，弄得罗总也不太痛快。温小辉提着一颗心等着 Raven 找他麻烦，但 Raven 除了不怎么理他之外，暂时没有更多的举动。除了雪梨不再来找他，也不接他电话之外，他的工作一切照旧。转眼间就进入了全国高考月。有天吃饭的时候，温小辉问起了洛毅的志愿。 我已经想好了。 哎，去哪个国家呀？到时候我可以去找你玩吧，我还没出过国呢。 我不出国。哦，你想去哪儿？暑假我们可以去旅游。 啊？那么多世界出名的大学，你都不感兴趣啊？为什么呀？ 如果我说我是舍不得离开你呢？ 我看你是舍不得你那一屋子乱七八糟的收藏吧。 我是说真的。小辉哥，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体会到家的感觉。我读过很多书，听过很多故事，他们都把家描写得很温馨美好，可我一点也体悟不到。陪伴我长大的不是父母，而是叔和保姆。直到有你之后，我才知道家和亲人的可贵，所以我对国外的大学不感兴趣。他们能教我的，我不上大学也能学到，我会留在本地。 干嘛呀，突然这么肉麻？ 我是说真的。 温小辉笑了，能被人信任与依赖，让他也体会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温暖。越是跟洛毅相处，他就越是喜欢这个几乎完美的男孩。他甚至渐渐开始觉得，洛雅雅留给他的最宝贵的遗产，不是房子和现金，而是这个没有血缘关系，却让他倍感亲切、一见如故的外甥。 何况在这个地方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呢。 做什么？ 很多很多有趣的事。 是啊，说不定大学期间你还能再搬回来一堆奖杯。对了，你要学什么专业呀？ 我打算双修金融和法律。 挺普通的嘛。我还以为你们这种天才儿童都会去学一些特别冷僻的，什么数学呀、考古啊之类的。 那些可以作为兴趣，不适合做职业。 是啊，多不好找工作。不过你肯定不用发愁工作的事儿。 你也不用发愁，如果工作上不顺心，大不了就辞了，我养你。 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被帅哥包养，然后每天就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就可以了。可惜啊，这话要是换个人说就好了。 为什么要换个人啊？你怕我养不起你吗？ 你还不是个男人，少学大人说话。 洛毅一把抓住了温小辉的手，凝视着他的眼神有一种让人脸红的热切。 是不是男人和年龄没有太大关系？ 等你过了十八岁再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吧。 上次讨论你喜欢的男人的类型， 你只说了外表，那么内在呢？性格呢？你喜欢什么样的？ 你问这个干什么？ 好奇。 好奇什么？ 万一我不小心长成了你喜欢的那种男人怎么办？ 别逗了你。我吃完了。 你没吃多少啊？ 最近胖了点，在节食。 温小辉拿着手机，头也不回地上楼了。洛伊一直盯着他的背影，直至消失在楼梯口。温小辉回到房间之后，重重地换了一口气。他不傻，甚至在这方面还挺聪明的。小时候因为长得好看，没少收女孩的小纸条，也没少见各式各样的殷勤。洛伊那种热切又期许的眼神，加上这段时间无微不至的照顾，让他心中警铃大作。 我靠，如果洛伊真的喜欢上我怎么办？ 温小辉被这个想法撞晕乎了。那可是他姐留下的唯一的血脉啊，如果天生是弯的也就算了，可这要是被他给带弯的，他可承受不起。他真的有些害怕，希望这只是他的猜测，不然事情的走向可就麻烦了。温小辉当下决定减少来这里的次数，他甚至考虑要不要去雅雅的房间睡。可要睡在一个往生之人的房间里，他多少有点打怵。他这个人呢，胆子其实挺大的，就是有点迷信，想了一下还是放弃了。只是他心里再也无法把洛伊当成一个单纯的亲戚来看待了。临近高考的时候，洛伊的学校放假了，他已经免试被京城大学录取。别的学生最关键的时刻，他却提前开始了暑假。两个人计划着去旅游，可温小辉怎么都排不出假期，颇为郁闷。干嘛呢你？ 小爱，你说我要是想请一个星期的假， Raven 能批吗？ 能啊。 真的？ 嗯，婚假、丧假、病假、产假，你随便挑一个。 走开，讨厌死了。 在巨星实习你还想请假，做梦呢吧。哎，你要干嘛呀？ 想出去旅游嘛。 别想了亲，好好工作吧。 对，是你喜欢的类型。温小辉一扭头，居然是那个在慈善晚会上见过一面的太子党少群。 别跟我抢客人啊。 是要跟你抢啊，你放一百个心，他轮不到你伺候 啊。为什么呀？ 少公子，哎呀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，您要来怎么不提前打声招呼？我怕我们招待不周啊。 开车路过，正好头发长了，来修修。 您坐您坐，刚好我今天在工作室，要不让谁碰您的头发都不放心。那我 他吧。 少群顺手一指温小辉。温小辉愣了愣，顿时有些臭美的想，莫非这少公子看上他了？ Raven 的笑容僵住了。 他是实习生，我担心他做不好。 没事，不过是修短一点，速度快点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。 去吧，仔细一点啊。 我是不是他妈的又得罪 Raven 了？最近看到他都恨不得贴着墙根走，今天这可真是躺着也中枪。少公子，我先跟您洗一下头发吧。 不洗，直接剪吧。 哦，好。 温小辉拿出工具，看着镜子里少群端正英俊的脸， 温小辉虽然不会看相，但做了一年多的服务行业，察言观色的本领练得炉火纯青。少群一看脾气就不太好，而且谁都不放在眼里，他真怕自己出什么纰漏，被瑞文抓着把柄把他给炒了。少群在镜子里和他对视， 你紧张？ 有点，我怕剪不好您的头发，我可赔不起。 剪不好能怎样？我会吃了你吗？ 您想要什么样的发型？ 有点扎脖子，你看着办吧。